话说在一个赛马场的看台上，这可鲁佐先生对身边的一个小伙子非常兴奋地说道： 小伙子，您一定买的是三号马吧？他上次就拿了冠军。 不，先生，看来这回您买的还是三号马。我觉得这回三号马输定了。 为什么这回三号马得不了冠军呢？ 为什么？您仔细看看，难道您没看出来吗？骑在三号马马背上的，他是这匹马的饲养员，他不是骑手。 什么？真的吗？那到底那个骑手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今天堵车，我来晚了。 话说这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呢，妻子显得很甜蜜的对丈夫说道： 亲爱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梦见你给了我500块钱用来买夏天的衣服，我想你不会毁了我这个美梦的，对吗，亲爱的？ 听了妻子的话，丈夫说道： 当然不会了，亲爱的，那500块钱你就自己留着花吧，我不会再要的。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有这么个巴尔姆先生，年纪逐渐大了，他有点听不清别人对他说的话，于是他想买一个助听器，可是他不愿花太多钱。这天他就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卖助听器的商店，向营业员打听。 营业员，这里的助听器多少钱一个？ 先生，那得看您要什么样的助听器了。我们这儿的助听器应俱全，价格从2块钱到2000元不等。 听到这有2块钱的助听器，巴尔姆先生不禁心动了，于是他继续说道。 你们这儿真有2块钱的助听器，太好了，我想要一个2块钱的样品看看。 听到巴尔姆先生的话，营业员就拿出了2块钱一副的助听器戴在了巴尔姆先生的脖子上，然后向他提示道。 先生，现在您只需要把这个装置塞进您的耳朵里，然后再把这根小线挂在您的胸前就可以了。 戴上助听器之后啊，这巴尔姆先生就非常疑惑地问营业员。 营业员，这么简单的一个装置，而且还有一根线挂在我胸口，它就能管用了吗？ 营业员微笑着回答道。 先生，当然管用，当然管用。只不过这个助听器它自身并没有任何助听作用，它的作用在于人们只要看见您带着这么个玩意儿，他们说话的声音就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大起来。 有这么一天下午啊，突然下起暴雨了。尼克和他的小伙伴在回家路上被雨给浇了。他们在避雨的时候发现街上跑过去了10几辆消防车，尼克就很好奇地问他的同伴。 你说雨下的这么大，怎么还会有地方发生火灾呢？消防车出来到底是干什么呢？ 他的小伙伴回答道。 笨蛋，消防车是出来接水的。 话说这天一大早，邻居们就围在院子里开始议论出了名的吝啬鬼马克家的事 儿。嘿，你听说老吝啬鬼马克跟他老婆打架的事儿了吗？ 没听说，怎么回事？他们这次是为什么打起来了？ 这次主要是因为老马克不知中了什么邪了，他要为他老婆及早准备后事，他买了一块旧墓碑，然后就坚持非得要把他老婆的名字改成墓碑上的名字。 这天在巴黎的大街上，一位好心的太太看到一个小姑娘正站在街角搀扶着自己双目失明的父亲乞讨，于是这个好心的太太走上前去非常关心地问道。 小姑娘，你可真可怜，告诉阿姨你父亲到底是怎么瞎的？ 小姑娘抬起了头，可怜巴巴地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每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我爸爸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天啊，小林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吃饭，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啊，看着人别的桌上菜都上齐了，客人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他桌上还是什么都没有，连点菜的人都没过来过，于是他急了，他叫来了一个服务员。 服务员，你过来，你过来。不瞒你说，我是第一回到你们这么高级的餐厅吃饭，你们这规矩我也不太懂，所以我得先问你一句啊，你说我是不是坐到观众席里头了？这一天，在一家大公司里，一个总经理秘书推开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非常小心地对总经理说道。 总经理先生，我估计外头有一通电话找您。 听了秘书的话，总经理非常不高兴。什么叫估计是找我的啊？找我呢就是找我的，不会说话了是不是？听到总经理的训斥，秘书回答道。 那这回我也拿不准那电话是不是找您的，反正电话那头有一女的跟我说快让那老混蛋接电话。 在一次法庭庭审之前，被告人向他的辩护律师许下了一个诺言： 如果你有本事只让我蹲半年牢的话，我会在律师费之外再额外给你10,000美金作为酬劳。 就这样，庭审顺利地进行完毕了，被告如愿以偿地被判处了半年监禁。律师走出法庭的时候，一边数钱一边对助手说道： 今天真是想不到，本来在庭审之前法官已经跟我说好了可以判他无罪释放的，你说他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坐牢呢？ 送我回家，我还在猜测，可都是真的了。再见面前，一直想象还有某种关联，但客气是拒绝。新的朋友是我不明白，这样并不算太坏，能再次关怀，时间洗刷所有不愉快，后来的爱我们尝试去宽待，懂得爱说来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集装箱。 太平面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